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希望 牢记使命，把心肝擦亮， 奉献血淋，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华章。 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心。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铸就人民永恒的 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未来涂鸦在梦里，我有个好奇的心，简单的任性成责令，但没有人相信。风在吹动命运，你是否也随风而行？当我跌落最深谷里，我告诉自己 三天，希望今天对于你而言是完美的一天，当然每一天都要完美哦。各位好，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听很多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放松，适合旅行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牛奶咖啡去寻找吧。 跟着天空的暗示，离开冰冷的城市，踏上飞驰的 长是牛奶咖啡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收录在他们2011年发行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去寻找当中。这首作品呢，是 Kiki 当时对于当下生活的一种领悟，他希望通过音乐向更多的人传达出一种更为积极生活的态度，相信你相信的，并且一直去做，只要一直前进，就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当然在前进的路上有人陪伴你，或者是每一次的艰难险阻，这每一步你日后再看，它仿佛都像音符一样被写在了你的歌曲当中，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 在这首作品当中，好像都像是一幅一幅的画面出现在你的视线当中。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作品，来自于朴树，好好的。 是朴树的好好的传递出了一种生活的能量，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一种好好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发现好像事半功倍了。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来自于潘雅蔡健雅作曲，打错了。喂，你找谁？啊啊、不好意思，你打错了哦。 对你说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了，我要欺骗你的什么？ 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有的时候这种打错不知道是无心还是下意识的一种行为。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田馥甄的《热情》。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没等到旅行人颜色心理想叫错了，名字有点上的旅馆，怎么我还可以笑得出来，说别带伞，点错了，据说最招牌的午餐，下一站还有什么来调整我乐观，一路转多几个弯，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曹方创作并演唱的《遇见我》也是曹方的生活写照。生活当中的曹方呢，是一个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当他觉得一个城市呆腻了，他会离开；当他觉得没有灵感了，他会满世界的去找寻灵感。总之吧，生活当中的他就是一个用自在的方式去写歌、唱歌、记录生活的一个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遇见我》这首歌里唱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领地，其他人不可以随意来去。请问你心中现在此时是空白的还是满座的状态？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节奏推导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谈 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冠落魄，理想未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 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满座》，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不用刻意的去追求满座，更不用演给任何人看，只要自己觉得自己过得精彩就足以。 OK， 过得那么精彩了，当然想要拍几张照片，来吧，跟随 Ed Sheeran Photograph 拍照吧。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know.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With us when we die、keep this love in this photograph. We may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hurt me, that's okay, baby. 新维凯龙十一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赤着脚抬头漫步，不晓得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吃习惯闹区的顺路，吸一口纯阳就克服，暮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 来自于郭采洁2007年的专辑《隐形超人》当中的一首作品。关于未来，谁知道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每一天过好当下最重要。十一假期第三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怎么样？此时此刻听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假期的那种欢快的氛围当中去了？是的，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可以听到很多适合假日感觉的作品。接下来跟随 Twins 跳起 Somebody。 森吧。 一开始跳舞就要得到崇拜，随着歌舞的节拍将七情百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裙子如何第五百都需要天才，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酸， 跳舞真的会让人忘却很多的烦恼，虽然此时此刻开车的你可能无法让自己的双脚彻底的放松起来，但是听歌可以让自己放松也就够了。接下来继续延续这种感觉， Can't stop the feeling.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Off of my city, off of my home.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We'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led.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